骑着空老夫子也，迟迟未不知，在在不在乎，此人何其者，寒山者自也。他们在讲什么？最后你要想想，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？问故知新知，处变不惊呼。

间，从容的登上王位，你要的我都给，不管爱的真伪，不顾一切。谁我沉浸在某种氛围，笑自己那么卑微，沉浮在你的美，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，败给回忆，败给了你，起手无记忆，我输你赢，人散了我还不肯理会，得不到的总最美，是我太自以为，那天你会出现我真以为，

是一种信仰。

池塘边，笑看窗边飞雪，去遥见明珠弹山雀，离琵琶雨亭前。 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，岭北对江东，烟香楼。

小雨还在我耳畔，如今一个自在，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，不聚只散。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一生很短，少有圆满。沉默，傍晚，云层渐远。 弃了甲，亮出一条伤疤，不堪的根源在哪儿？可是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，

谢我在原地。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我亲爱的兄弟，陪我逛逛这冬季的校园，给讲讲那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。